出谷记第39章。以后用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做了圣所内行礼穿的祭服，也做了为亚郎穿的圣衣，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用金线、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了厄福德，就是将金子锤成了薄片，切成细线，以织工编织在紫色、红色、朱红色毛线和细麻之中，为厄福德做了肩带，结在厄福德的两端，连结在一起。那将厄福德束在身上的带子，像厄福德一样做成，与厄福德连在一起，是用金线、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成的，全按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将两块红玛瑙石修好，嵌在金筐内，以刻印之法雕刻了以色列的儿子们的名字，将金筐安在厄福德的肩带上，作为以色列子民的纪念石，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又以绣工用金线、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及捻的细麻做了胸牌，像做厄福德一样，做的胸牌是方形的，双层，一肘长，一肘宽，上面安装了四行宝石，第一行赤玉、青玉、翡翠，第二行紫宝石、蓝玉、金刚石，第三行黄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黄玉、红玛瑙、水苍玉，这些宝石都镶在金筐内，宝石上有以色列的儿子们的名字，按他们的名字共12块，按刻印的方法每块刻上一个名字，代表12支派。在胸牌上做了金的链子，像绳子一样拧成，又做了两个金筐和两个金环，将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端，将两条金链结在胸牌两端的环子上，把两条链子的另两端结在两筐子上，把两筐子结在厄福德肩带的前面，又做了两个金环安在胸牌下两端靠近厄福德的内边缘上，还做了两个金环安在厄福德的前面肩带的下面靠近厄福德带子的上边与肩带相结连的地方，用一根紫绳把胸牌的环子系在厄福德的环子上，使胸牌结在厄福德的带子上，免得胸牌在厄福德上移动，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以后又为厄福德做了一件无袖长袍，是织成的，全为紫色，长袍中间有一领口，像战袍的领口，领口周围镶上边，免得破裂，又在长袍底边上用捻的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做了石榴，又用纯金做了铃铛，